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每天晚间我们都会在照亮新闻深处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几则有关科学领域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宣布的是一个记录，聂海胜成为了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这则新闻。 近日，中国航天员再次刷新记录，航天员聂海胜成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截至目前，话题阅读量已超过6000万。据悉，聂海胜曾先后于2005年10月12日至16日执行神舟6号载人飞行任务，2013年6月11日至26日执行神舟10号载人飞行任务，被授予英雄航天员称号。2021年6月17日至今，聂海胜正在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有网友感叹中国航天的飞速进步，并留言致敬所有背后默默付出的航天人。 是的，不只是聂海胜，其实呢，在诸位航天员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大家呢很难想到，在他们的身后有多少人啊在默默的努力，而且呢，这些人是成为了保证航天员在空间站，包括在我们其他的航天器当中顺利工作、安全工作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不久之后呢，这一次啊首次登上中国自己建造的航天站。这3位航天员呢即将回到地面当中，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多的航天员呢飞往中国空间站，继续来进行有关科研方面的工作。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航天员在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中来创下更多的记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新冠疫情让意大利人平均预期寿命缩短1.2岁，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意大利中央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意大利人202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82岁，比上一年缩短1.2岁。在部分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更是缩短了4.3岁至4.5岁。意大利中央统计局在声明中说，2020年新冠疫情的蔓延及其带来的影响，让死亡率显著提升。意大利是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之一。意大利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12.95万，其中多数来自北部地区，那里居住着意大利约36%人口。另外，截至6日，意大利12岁以上人群中，将近72%已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据悉，新冠疫情爆发前，意大利耗费10年时间，将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81.7岁提升至2019年的83.2岁，接近欧洲联盟成员国中最高水平。 说一说意大利，哎呀，不管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还是在之前的欧洲历史上所出现的传染病，其实你会发现在意大利这个区域啊，得传染病的人包括死亡的这个数量呢，都是在欧洲当中居多的。这个呢有很多原因，其中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比如说呢，在中世纪，欧洲的中世纪呢即将结束之前，其实意大利当地呢就曾经出现过许多人因为黑死病的流行而死亡。而黑死病呢最早啊传入欧洲，也是通过呢当时威尼斯的港口进入欧洲的。其实这么多的原因汇集到一点，就是一个问题，是当时 意大利的这片区域在整个欧洲来讲呢，它的确算是一个交通的重镇，或者说是一个交通的枢纽。那么在枢纽当中，自然人口聚集的比较多，病毒啊，包括其他的传染病呢，传播的这个速度也会比较快。那么现在呢，意大利依旧还是成为呢欧洲的一个旅游热点，也会成为很多人呢前往欧洲必定要去的一些打卡的目的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传染病是很容易传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在本次的新冠疫情当中呢，意大利受到新冠病毒的侵袭更多，甚至我们看到呢，意大利人的平均寿命呢缩短 1.2 岁，这个也不算是什么新纪录，其实在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韦伯望远镜即将开启太空之旅。韦伯望远镜究竟是什么？对于很多呢不熟悉天文或者对于航天不太了解的朋友，可能韦伯望远镜啊比较陌生。我们先来听一听这则新闻，一会儿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究竟韦伯望远镜是什么。 经过多年拖延，迄今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终于准备就绪，即将开启太空之旅。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及其合作伙伴已经完成了对这座巨型天文台的最后测试，正在为今年晚些时候的发射做准备。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被认为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将成为迄今为止被送入轨道的最强大、最复杂的太空望远镜。它能利用红外线，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探索宇宙，不仅解开太阳系中的谜团，还能看向其他恒星周围的遥远世界，揭示最古老、最遥远星系的秘密，探索宇宙中的神秘结构和起源。工程团队现在必须确保 6.5 吨的望远镜能够安全到达位于法属圭亚那库鲁的欧洲航天港。NASA 在声明中说，运输准备工作将在9月完成。据欧洲空间局 ESA 称，韦伯望远镜将在发射前至少55天通过巴拿马运河到达库鲁。ESA 是韦伯太空望远镜项目的合作伙伴，它将利用阿利亚纳5号火箭进行发射，该火箭被认为是目前可用的最可靠的运载火箭之一。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呢，在业界啊有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叫鸽子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早在2014年的时候啊，美国 NASA 就宣布要发射韦伯望远镜，但是一直呢到了今天都还没有发射。中间呢也分享了很多次发射的时间，但是每一次呢美国 NASA 都说推迟推迟再推迟。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韦伯望远镜啊。韦伯望远镜的全名叫做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它是美国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天局联合开发的红外线观测用太空望远镜。请各位记住，这个望远镜和哈勃望远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哈勃望远镜拍出来的照片人眼是能看得到的，但是韦伯望远镜拍出来的照片人眼是不能说看不到啊，就是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视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那么这台望远镜呢可谓是20年磨一剑。1996年呢 NASA 向美国全国招标，最终呢是一个叫做 TRW 的公司呢击败了著名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鲍尔航空宇宙公司，获得了非常大的一笔订单。但是从当年这笔订单开始执行到现在已经过了23个年头了，韦伯望远镜啊还没有上天。我们来说一下韦伯望远镜的名字，是以 NASA 的第二任的局长詹姆斯韦伯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台望远镜呢已经是过了23个年头，原本呢是在2014年打算要让它升空，但是后来呢因为各种原因啊不断的在推曾经呢又说2018年啊，到了2018年又说到2019年，到了2019年呢又说到20年最近的一次宣布的发射日期呢是2021年3月30号，结果呢依旧还是没发射，又放了鸽子，难怪呢被称之为鸽子王。为什么韦伯望远镜一再推迟发射的时间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那花了很多的钱，100亿美元可以说呢投资巨大，技术很复杂，精度要求很高，也是迄今为止呢最大的天文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呢已经投资100多亿美元，花费了千万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20多年的时光，所以这次的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不然这么多的钱、这么多人的青春全都打了水漂。第二点呢是这台望远镜在轨运行距离地球大约是150万公里，这个位置呢是在月亮的后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第二拉格朗日点。 哎，这个距离150万啊，到底是远还是近呢？大家可能听这个数字觉得没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啊，月球距离地球才38.4万公里，那么这台望远镜上的数据传回地球至少要5秒钟，所以呢，整个望远镜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得要自己来进行处理。发射的过程要完美无缺，包括望远镜其中的这些镜面在打开的时候一定也要做到完美无缺。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这台望远镜啊，为了保证一发成功，过去已经准备了23年了，希望在今年年底的这次发射能够如期进行，也将人类呢最大的这一台太空望远镜成功的送入太空。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环节的最后一则新闻，52个骨关节炎遗传风险变异被发现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2月发布的数据，全球骨关节炎患者大约3.43亿人。该病会导致关节慢性疼痛和僵硬，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尚无法治愈，因此迫切需要更好的了解致病机理，开发新的治疗方法。近日，由德国汉姆霍兹慕尼黑中心转化基因组学研究所领导的国际团队成功确定了骨关节炎新的遗传风险因素和药物靶点。这项研究是迄今规模最大的骨关节炎研究项目，42位合作者共同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有望成为骨关节炎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研究团队对来自9个不同人群的826690名个体，其中177517名患有骨关节炎，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分析，识别了跨越11种骨关节炎表型的100种独立相关的风险变异，其中52种是此前没有发现的。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现在对这种严重疾病的遗传基础有了更多了解。通过研究多种关节的骨关节炎，我们还发现了对所有形式的骨关节炎都有风险的特定基因变化，其中一些基因可能会成为骨关节炎的通用药物靶点。 说说关节炎，其实关节炎的类型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发现呢，其中有一部分啊，的确是和基因有关系，而有一些关节炎的发病呢，也是和自体的免疫力有关系。那么既然和基因有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基因的层面来入手。现在呢，发现了一些基因的变异和关节炎的发生有关系，接下来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来让我们解决某些关节炎发病的问题。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科技领域的新闻，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走入的话题呢，是和航天航空有关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于精度要求极高的航空业来说，任何一点小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严重事故。无论是新型客机还是太空亚轨道飞行，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即便大公司也不能例外。近日，美国波音公司与英国维珍银河都因为审查问题遇到了些小波折。问题不断的波音787梦想客机因为质检方式的分歧，而还没有从首飞喜悦中走出来的维珍银河则由于偏航问题面临着停飞及调查。正所谓风波不断难起飞，质检调查水里亏，787梦想客机为何麻烦不断？维珍银河公司航天飞机偏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风波不断难起飞。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航空航天领域有关系。早在今年7月11号，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呢，和大家分享了一期内容啊，介绍的是维珍银河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莱森乘坐呢自家的太空飞船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商业载人航天飞行。这个事件呢，也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就在不久之前啊，我看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呢对外宣布，针对7月11号维珍银河载人太空飞行中啊所出现的偏航问题，勒令该公司停飞，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根据啊相关媒体报道，维珍银河的航天器呢在飞行的过程中偏离了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并且在指定的空域外飞行了1分41秒。 偏离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次偏离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先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南。亚南，晚上好。 易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原本呢，全世界来关注维珍银河的这次太空飞行呢，大家收获到的结果是一个成功的信息。但是呢，美国联邦航空局呢却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个成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和问题。我们该怎么理解说它在指定的空域外飞行1分41秒这个事儿？这个是否意味着这次飞行不成功？ 从技术上讲呢，其实布兰森的维珍银河这次的商业太空旅行的飞行是成功的。这也给全世界期望这个商业太空旅行能够红火的人其实打了一个兴奋剂，大家都很关注也很有信心。技术上讲呢确实成功，但是这里面这点瑕疵在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看来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失误， 嗯， 或者说是错误，或者说是问题， 嗯，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在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的保护空域之外飞行， 嗯， 这就相当于你开车驶出了路基，你商用航班偏离了航线，性质是一样的。 哦， 因为每次像这种商业太空飞行，它也要向联邦航空管理局去申报，因为你要有进出大气层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联邦航空管理局会根据你的任务需求和你提供的任务的参数给你划定一个空域，就这个空域是那个时间段给你用的。在这个空域之外，这个各种私人航空或者商业航空都安排到你这个保护空域之外去了，就让你们避免交叉。 OK， 好了，现在你飞出去了，那就等于联邦航空管理局给你划定的保护性空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嗯， 那如果再严重一点，你跑偏的过猛，你可能就进入到了别人家正在使用的空域。 嗯， 那就会对公共的飞行安全构成一个影响，甚至是隐患，搞不好是危险。所以联邦航空管理局肯定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而且还有一个信息比较敏感， 嗯， 就是呢，这个信息并不是维珍银河最早通报联邦航空管理局的。 哦， 按照道理说，比如说咱们马路上出现交通意外，或者有人这个出现了一些异常状况，这个出现了问题，大家可能自己会报警，对吧？ 对， 我们自己就会通报这个交管部门，说我这里有人违章出了事故，你得来看。他按理说维珍银河这个严重一点说也算是个小事故，因为你严重的跑出了这个保护空域， 嗯，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他自己通报的，而最先是由新闻媒体披露的， 嗯， 那就换句话说呢，可能维珍银河的某些人，至少某些人在主观上并不希望美国的航空管理部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联邦航空管理局呢对于这个事情就高度重视，启动了调查，说调查有结论之前你不能再飞， 嗯， 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他这次啊飞偏了的原因是什么。按照维珍银河自己的介绍呢，说当时他们这种飞偏了的情况是受控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故意飞偏了。但是也有一种解释是说，这个航天器本身在飞行的过程中是航天器的硬件的问题导致他自己飞偏了方向。您认为这两种解释啊，咱们该如何去取信呢？ 事实上维珍银河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具有合理性。因为现在得到的一些信息表明呢，它跑偏是什么时候跑偏的呢？是飞完了准备下降的过程中跑偏的，是从高点向地面下滑的过程中， 嗯， 飞机出现了偏航。而这个偏航维珍银河表示是由于高空存在的强风导致飞行器出现了偏移，航路出现偏移， 嗯， 而他也说这个偏移呢，我们一直是在我们控制之下的，这个其实并不能理解为是飞行员故意跑偏的，他的意思是说呢，我飞机虽然跑偏了，但是我飞行员一直在纠正我的偏航， 哦， 而这个偏航呢，没有给整个的飞船上的乘客造成 安全隐患。 嗯， 同时维珍银河也表示呢，我这段跑偏的航路从来没有经过这个人口稠密区， 嗯， 也没有经过什么城市，所以对公共安全没影响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整个飞行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进行的，那地方本身就荒无人烟。 嗯， 换句话说呢，它就是再跑偏的猛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危害。 嗯， 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你这是一次试飞，我给你画了个空域，你进行试飞。 嗯， 如果你现在跑偏了 ，OK， 你说我在沙漠上没问题，是我们都相信。那如果你未来你这个太空港，不仅建在沙漠里，还会建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城市附近，或者建在离人口稠密区比较近的地方，离这个商业航班的航路比较近的地方，那个时候你跑偏了，那是不是就麻烦了？所以从美国的政府管理部门来讲，绝对不能因为你是在沙漠上跑偏了就无所谓，所以它一定是本着像商业航班一样的管理的严格性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嗯，那即便是啊，按照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飞机呢，它是由于气流的影响飞偏了。那么这个飞偏了，是不是说明飞机本身在设计的时候有问题，还是驾驶员的技术有问题呢？ 应该在设计上问题不大，就是说，我遇到了高空强风，飞机肯定会偏移航路，这个可能跟这个飞行员的操作经验有关系。比如说第一次进入这个亚轨道飞行，大家都处在兴奋之中，然后呢准备返航，这个兴奋还这个余兴未尽，可能大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飞机的航路是否完全准确上，这有可能。如果第一时间发现偏航，那我肯定早早的就纠正了，那这个偏航可能就很时间就很短，不至于出现了1分41秒，就是说你刚一偏航我马上就纠正，就不至于这么久。 嗯， 所以我觉得跟飞行员的操作经验有关系，跟他的试飞的经验不足有关系，因为毕竟是第一次飞，从这一点上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从一个法规的建立上来讲呢，比如说一个商业航班，假如我们可以按我们平常出行坐的商业航班来类比。 嗯， 比如说如果有一架商业航班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航路上突然遇到异常情况出现了偏航， 嗯，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怎样的处置？飞行员肯定第一时间通报塔台和空管，对不对？ 对， 我由于出现了异常状况，我现在航线比如说向东偏离5度，飞行员会第一时间通报地面。为什么会通报？一个是告诉你我现在状态有点不正常，另外一个，我现在偏航了这么多，你要告诉别的航班给我让一让，保证我们不出现危险，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维珍银河都没做。 嗯。 维珍银河是放任了这种偏航，持续了1分40多秒，然后直到落地。当然他们是都安全，大家最后还是皆大欢喜。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让 FAA 看到了这种商业太空飞行管理的艰巨性。 您说的这个艰巨性是指首飞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日后呢要是真的长时间高频次的运营，这种问题要再出现，那肯定会有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啊叫停维珍银河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吧？ 没错，就是这样。因为你是第一次飞， 嗯， 那么你出了问题你也没通报，最后还是我们通过媒体知道你好像有点不正常中间， 嗯， 然后呢现在调查结论没出，我肯定不会让你飞。因为FAA 考虑的是这样一个现实，就是目前商业太空旅行的这种亚轨道的飞行技术越来越成熟，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怀疑，肯定是技术已经是接近了这个现实点了。 嗯， 那么不仅布兰森的维珍银河成了，这个蓝色起源也成了，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如果回过头来想玩这种亚轨道航行更是小菜一碟，技术上没有问题。 嗯， 甚至马斯克还想以后太空旅行是不是我们到月球去旅行，到火星上搞个星际殖民破拓荒，这个技术上都会实现。但是要在管理制度上实现一个密不透风的科学有效的架构的建立，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我们今天的商业航空的安全架构是经历了100年，但是到今天我们也不敢说商业航空的法规就万无一失了，还在不断的完善。所以 FAA 是从这种商业航天旅行的高度的这种期望的热度和这种现实管理上的难度这对矛盾入手，他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不能够大家太乐观。而且未来怎么管，以后维珍银河想在全美各地建空港 因为现在美国一些政府也比较支持，就像当地政府跟这个高科技企业，我们建了空港以后开拓这个太空商业旅行这个市场，那岂不是大家都很赚钱，都有利益可循？ 嗯， 但是一旦这种事情快速的铺开，它的管理问题会越来越多。 嗯， 那我怎么样来保证这种商业太空旅行跟现在的传统的商业航班不发生矛盾，不争夺空域，或者出现异常的时候有谁来保证他们不会进一步的造成更大的恶果，而且谁来保证乘客的安全？你最简单来讲，现在有的朋友已经提出来这样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出行，咱们坐商业航空是有保险的，对不对？ 嗯， 咱买机票就带保险，有的乘客可能还会额外买保险。但是你能买到保险的前提是有保险公司愿意为商业航班投保。 对。 那如果未来商业太空旅行明天就开始，会不会有保险公司愿意为商业太空这个飞船投保？现在来讲很难说啊，因为这个保险公司投保是建立在一个安全统计数据上的。 嗯， 正是因为民用的商业航空已经高度的安全，所以保险业才会愿意进入。如果这个事情经常违规，经常出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保险公司吓跑了，谁敢买机票啊？ 嗯，对，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对，这只是目前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要想建立一个商业太空旅行的管理体系啊，这里面的问题多着呢。比如咱们的民航飞机，要想投入运行，政府会代表公众对它进行试航审定，对吧？ 对。 这个飞机至少要飞几年才能拿到证书，然后说 OK， 你可以到市场上去拉人拉货了。但是现在这些商业的太空飞船谁来审定呢？虽然你试飞没问题成功了，但是并不能因为你试飞的几次成功就说明你整个的技术完全 OK。 嗯， 那政府也要重新建立一个针对商业太空旅行的试航准入制度，那这些制度又是要花多少时间和代价去完成的？ 嗯， 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情，所以技术和管理体系他们肯定不会是齐头并进的迈向成熟的，这是需要一个挺纠结的过程。 所以您认为未来商业航天要是真的能够走到商业化运营那一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其中的很多时间可能是会用在审定，包括规则的制定，管理方案的制定，是用在这个程序上面，是吗？ 没错，是这样。技术迈进的速度会很快，但是技术目前的迈进呢，更多的是带有实验色彩。即便是卖票了，或者是少批量的飞了几趟，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实验的阶段。 嗯， 要真正到产业化，开启一个产业，这个大门的开启，一个是技术被证明高度成熟，还有一个就是试航审定的体系为你的技术做背书。你不能自己说我的技术老棒了，你万无一失，你做吧，来做吧。咱们的现在商业航空的这个试航审定体系实际上是等于政府作为权威部门来为这些企业做的背书，对不对？ 对。 那无论是波音也好，空客也好，或者未来咱们中国的大飞机也好，为什么要拿试航审定？这就是政府来背书，我代表公众对这个飞机进行了严格的考核，政府发了证书，大家才相信 OK。你波音和空客拿到了政府的执照，我们认为你是可以的。 嗯， 商业太空旅行也要走过这个阶段，否则来讲它的产业化的进程会放慢，就是更多买票的人呢可能是出于猎奇冒险，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运行的心态。你像咱们来讲，像咱们出门，比如说你明天出差从北京去重庆，你肯定不是抱着冒险的心态去重庆的，你抱着的一个期望是安然的到重庆，然后在那边工作几天，生活几天，再安然的返回北京。 对。 但是商业航天旅行显然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嗯。 所以呢，你看更多的是那些猎奇者，或者说投资人，或者企业领袖，他总是抱着一个，增加市场热度，或者完成自己夙愿的这样一个心态去做这个事情。 嗯， 但是要让普通大众能够买票去体验一下太空飞行，甚至未来太空旅行可能会变成一个长距离的穿梭手段，就是长，比如说我从亚洲到美洲去，我也可以通过亚轨道飞行提高我的速度。 嗯， 那未来它的发展潜力是不可限量的，但是你要吸引公众 以平常的心态来买票加入这个市场，显然不可能只通过企业来彰显它的技术这种手段来实现，一定要通过企业彰显技术加上政府的管理体系双重手段，才能够让公众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被信赖的市场，可以被信赖的技术。 嗯，您刚才说到，第一，企业要有好的技术，第二呢，政府也要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这样呢才能够给整个的航空市场啊带来更多的信心，带来保障。那么我们从维珍银河的这次载人太空飞行离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百年波音。而说的波音这件事情呢，就是和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有关系的。波音呢有一款客机啊，波音787被称之为梦想客机，但是呢从2020年11月份到2021年5月份，波音的梦想787客机呢是暂停交付了，原因啊是涉及制造缺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飞机在即将恢复交付的过程中，由于呢波音公司和美国的安全监管机构呢就客机质量检查方法存在着问题，那么呢波音787梦想客机呢恢复交付大概呢至少要在今年10月底。至于说这个分歧是在哪儿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波音公司希望呢把飞机从机头至机尾拆卸的质检方式改为呢有针对性的检查，从而呢加速客机的交付。但是呢美国的安全监管机构呢觉得不行啊，不能这样，还是得按照过去的方法来。接下来想继续和王主编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为什么检查方法如此是重要，为什么必须要按照美国的安全监管机构的方法来走呢？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个大家合作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嗯， 本来呢，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嗯， 因为这两家呢，可以说在几十年的合作过程中呢，是互相促进。比如说在喷气航运时代开启的时候，波音707实际上这款飞机的出现实际上是帮助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去建立了一套针对喷气式客机的试航审定的技术手段。如果没有707的拉动，联邦航空管理局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喷气式飞机应该怎么样来审定，大家是合作来建立的，实际上应该说有铁打的合作关系。 嗯， 但是两家之间的合作这种稳固性随着737 MAX 的出现呢遇到了一座历史性的分水岭。 嗯， 可以被理解为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度下降。 哦， 因为对，随着737 MAX 的失事呢， FAA 等于说也被牵连其中。固然 FAA 有自己的问题， 嗯， 但是 FAA 肯定会觉得我对波音公司一贯如此的信赖，但是你们却在程序上最后没有走好。 嗯， 导致了飞机出现问题。当然了，他肯定也会检视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会觉得我对波音还是得瞪大眼睛仔细的看。所以这就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就是 FAA 可能准备严格的按照他已有的这种审定的程序去检查波音737 MAX 交付的这种工艺。 嗯， 但是波音公司可能想依据大家原来彼此高度互信的情况下奠定的这种工作的惯例，就是说你只对你没检过的地方检一检就行了。可能波音公司是持有这样一种心态，或者说像我们以前这样抽检部分的项目，是不是这样能提高这个我交付的速度。但是可能现在 FAA 不愿意通融，有这种情况。 嗯， 实际上具体的执法，就具体执行这个试航审定的这种力度，由于双方的合作是可以调整的，确实是。如果某些器材或者某些设备比如说50年都没有出现问题， 嗯， 那有可能在这个部件的检查上它就会适当的做一些放松，这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前提一定是建立在良好的基础数据的基础上。 嗯， 你这50年从来没有坏过，那么我可能对于你这个部件我可能就是抽检不是都检， 嗯， 或者我只检定你的生产工艺而不是对产品做逐渐的检查。 嗯， 这个在于这种试航审定的技术手段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如果想提高效率有提高效率的办法，但是并不等于会放松对你的检查。但目前看来呢，有可能 FAA 变得谨小慎微，他希望严丝合缝的按照他这个程序文件一点一点的走。波音公司可能觉得不够快。 嗯， 其实两家不应该说谁一定会有错误， 波音公司其实他提出的方法也不一定就是说，想有些人可能认为波音公司是不是准备蒙混过关呢？ 嗯， 其实不是的，波音公司可能只是想调整你的检查方法、审定手段，能够帮我提高我交付的速度。但是 FAA 觉得不行，我就要按我的来。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的这种兼容性的问题。 嗯，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飞机啊，至少我们今天提到的波音787，在抽检的过程中呢，发现它是在机头附近存在一些新的质量问题。按照波音的想法是，既然是机头有问题，就检查机头就好了，为什么要把整个飞机都拆了来进行检查呢？但是 FAA 倒认为说，那万一是机身也有问题怎么办？于是呢，他也要把机身也给拆了。就是从咱们维护乘客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您认为真的有必要把飞机全都拆了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必要的，这要看问题的性质。比如说 FAA 如果发现机头的装配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哪怕是同一个批量里极少的个别架次出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工艺可能在机身上某个部位也用到，那一个正常的审定逻辑我们都会联想到，哦，你这里面这个铆钉出了问题，那机头的铆钉这个位置有问题，那么机身上是不是那个位置也用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铆钉，是不是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嗯， 那你肯定会反查到相关的工艺。我觉得可能 FAA 考虑到了这类的问题，就是在已经发现的问题中反映出来的工艺上可能存在的偏差，是不是会影响到飞机其他的以采用同样工艺的部位，所以 FAA 才会要求做更详细的分解检查，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我不认为这个 FAA 现在会这个吹毛求疵或者说多此一举去做那些无效的工作，因为毕竟这家审定机构也是有很多资深的这个资深的审定的工程师来组成的。 嗯， 他们一般不太可能会提出一个毫无道理的要求。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要求的话，一定会有他们自己的技术和安全的考量。 对，因为咱们说了很多和航空有关的话题啊，说到底呢，都是为了乘客的安全。而百年波音在过去的737 MAX 的两起坠机事故之后呢，它的声誉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那么接下来呢，它也是耗费重金的，也被业界寄予期待的波音787梦想客机再也不能出事了。如果再出事的话，其实对于它的打击很有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当然了，对于乘坐飞机的乘客而言呢，更是一场更加巨大的灾难。所以说到底，航空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为了保证航空安全，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多承受一些成本，这都是应该的。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玉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真假老二真好信，真假老二真好信，胡椒三弟真的好骗，胡椒三弟真的好骗。 二姐，我是好骗。 好心收到，好心收到，你都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为二姐服务。 你们俩大中午在折腾什么呢？搞得跟加入了什么秘密情报组织一样。 嘘，大哥，你是不知道，刚才二姐接了一个来自世界末日的电话。 世界末日？我知道了，肯定是大姑妈打来的。 哎呀，大哥，你真不愧是真知道啊。大姑妈在我们仨小时候不是带过我们一段时间吗？那叫一个严加管教，令行禁止啊！现在一提都好怕怕呢。 别废话，大姑妈打电话来做什么？ 她说她要来我们这儿住一周，所以我才和好骗高度紧张。她说晚饭前过来，那首先应该招待一顿好吃的吧。可是想要满足大姑妈那么挑剔的人，我们得做一桌满汉全席才行。 可是我看你们俩也什么都没准备啊。 那是因为我们俩还没去买最重要的原料，虾皮。 虾皮？你们准备拿虾皮做什么呀？ 虾皮俗称钙的仓库，满满的都是钙啊，对中老年人尤其是大姑妈那是极好的。所以我和二姐打算做一桌虾皮宴，清蒸虾皮、爆炒虾皮、黄焖虾皮、兰州拉虾皮、沙县小虾皮。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虾皮了，我看你是瞎说。 大哥，好骗哪里瞎说了，虾皮含钙丰富，大姑妈骨质疏松，不是正好吗？ 没错，虾皮中钙含量极高，每100克就有900多毫克的钙质，但虾皮中也含有较多的胆固醇和大量的盐分，它的钠含量是牛奶钠含量的136倍。你们想啊，咱大姑妈多大了，中老年人正是高血脂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如果吃太多虾皮，钙可能能够补上来，但对血脂和血压却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啊。 你说的倒是在理，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吃炒虾皮吗？那毕竟人家还是一个青春美少女嘛。 即便是所有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的人群，都不适合把虾皮作为钙的来源，毕竟虾皮的胆固醇和钠含量实在是太高了。你现在身体好，但如果天天吃一大盘炒虾皮，很快就会垮。不过嘛，如果只是把虾皮作为配料放进菜里不放盐，既可以调味儿，又补充了钙质，这才是虾皮的正确使用方法。 哎， 我跟你们科普知识，你们叹个什么气呀？ 这回我们又要想到底要用什么来招待大姑妈了。 还想什么？走啊，咱们出去吃。到了饭店，大姑妈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还怕她？真的勇士敢于直面大姑妈。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当。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